据南朝鲜网报统一新闻报道，实践6·15共同宣言南方委员会青年学生本部12号在首尔举行会议，发表了关于积极投入改善南北关系斗争的决心书。决心书主张要在2017年全面修改政府的对比政策，来改善和发展南北关系，开创一个和平统一的时代。